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神啊，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一吉和诸葛亮都力劝刘备出兵讨伐刘琮母子，从而拿下荆州，但是刘备坚决不同意，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所以您看三国演义，很多人评论三国演义，说刘备刘玄德在三国演义当中占人和，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刘备总是以仁义的面目出现在大家面前。可是刘备对于荆州，对于益州两件事做的都不漂亮。荆州，你说荆州要归刘表，你可以不夺，因为那是你哥哥，都是刘氏宗亲。再说了，刘表对你不薄。可现在不是了，现在刘琮已然顺母命、蔡夫人之命归降了曹操，那么荆州9郡42州县就姓曹了。既然姓曹了，你就可以兵发荆州，把荆州拿过来，这叫当取不取。而且蔡夫人是建立刘琮，绝不是刘表之意，刘表会把荆襄事业给他的大儿子刘琦，现在刘琮接过来是蔡夫人私改遗嘱。既然如此，他们做出不仁不义之事，你就应该兴师问罪，这叫当做不做。所以刘备刘玄德对于荆州这个问题，当取不取，当做不做，所以后来逼得刘备刘玄德七夕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无处容身，好容易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之后，得荆州，借荆州，失荆州，最后败在荆州。错在谁身上？错在刘备的身上。有人埋怨诸葛亮，诸葛亮年纪轻轻27岁出山，刚刚扶保刘备，刘备不听你的又将如何？如果刘备刘玄德现在真把荆州拿在手中，如果刘备真想兵发襄阳，诸葛亮有主意。诸葛亮既敢出山保刘备，让你得荆州，让你得益州，诸葛亮当然有主意，可是没办法，刘备不听。那么刘备为什么不听？后来法正就曾经说过刘备，刘备得了荆州之后进兵西川奔益州，刘璋亲自写了书信派法正给送来了。法正就跟刘备说，说益州是天府之国，咱们知道西川特别好，那么四川要粮有粮，那粮食多的时候有时候都喂牲口，西川是天府之国，必须有一个治乱之主才能够镇住西川， 而刘璋呢，不知用贤。很多人窥测着西川，早晚有人夺取西川，你现在不取悔之晚矣，现在天赐给你都送到你手里了。所以法正对刘备说了，逐鹿先得，您可不能耽误着。逐鹿先得，这是中国的成语，大家伙逮着只野兔，谁先抓着谁就到手，别人就吓掰了。法正就曾经说过刘备，那么现在诸葛亮希望刘备刘全德把荆州拿下来，如果有荆州，有荆州的水旱马伯军，再加上诸葛亮的指挥，加上关云长、张飞、赵云、赵子龙，还有一些荆州的战将是愿意归附刘备的。江陵有的是粮食，有的是粮草，足可以抵抗曹操，但是当取不取，当做不做。是刘表的你可以不要，现在姓曹了，你为什么不得？其实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刘备表面上总得把仁义二字放在前面，如果没有这两个字，咱们这三国也甭说了啊。刘备刘玄德占人和，咱们要把刘备说的见利就取，跟曹操似的，跟吕布似的，那刘备就不占人和了。所以说刘备刘玄德他不取荆州，他必然要他自己的想法。您想一想，刘备自打出世以来，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最后要投江而死。在荆州刘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了，好容易有个诸葛亮，一把火刚火烧博望坡，打了这么一个胜仗。刘备在这夹缝当中求生存，他往外瞧着，心里是哆嗦的。真正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来了，刘备敢不敢动？不敢动，他心里边就惧怕曹操。所以说后来庞统庞士元评价刘备刘玄德说，刘备士当决，当不决者愚者也。你应当拿出决策来立刻得这荆州，你不拿出决策来，你就是愚人。所以咱们看三国，咱们结合咱们自己本身，结合现在世上的事，我觉得对咱们这句话，庞统这句话都是个教育。遇见事情了当决不决，您别瞧我是个女的，我今年75了，我这人决心就特别大，我要说办这事儿，我非办不可，老头拧不过我，您不信您问他。昨天我还说他呢，我说你聪明，你聪明到极点了，有的事儿你不如我，这事儿前想想后办办，想想你总得做吧，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你认为对你才去做去。所以当决不决者愚人也，刘备刘玄德就是如此。结果荆州以后落下，得荆州，借荆州，失荆州，曹操打荆州水淹七军，关云长打了胜仗，结果吕蒙这么一出来，关云长被困麦城，关云长一死，刘备全完。可也别说，如果现在刘备当取就取，当做就做，咱们这三国也甭说了，对不对啊？咱们还得吃刘关张一些日子呢。刘备刘玄德没拿出决策了，可给诸葛亮就设设层层的障碍。不管一级怎么说，不管诸葛亮怎么劝，刘备刘玄德流着眼泪，趁我哥哥死，我要执其子而夺其地，九泉之下没有面目见我兄长。一级就不能再说了。正在这时候，外边有人腾腾腾跑进来，跪倒在地，主公大事不好，曹兵已然到了雀尾坡，进了博望了。刘备刘玄德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一先生，曹兵已然到了，你赶紧回归江夏郡，让大公子筹集人马，将来咱们共同抗曹。哎，那么刘皇叔，我就告辞了，孔明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江夏郡能有多少人？刘备现在不到10000人马，你让大公子刘琦准备人马，你现在干嘛？你把荆州拿下来，水旱马步军好几十万呢，不取。一起走了。刘备刘玄德一转身看见诸葛亮了，孔明先生，那您说怎么办呢？诸葛亮问他呀，让您得荆州不得，您说怎么办呢？刘备刘玄德还真有主意，不如奔樊城以避之。就这么一主意，没主意跑，跑哪儿去？跑樊城。 那樊城要丢了，您往哪儿跑啊？而且樊城是刚刚得下来的。诸葛亮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请主公放心，一把火火烧博望坡，烧了曹兵不到10万，使夏侯惇闻我诸葛亮之名，闻风丧胆。现在曹操大兵来了，我在新野县仍然放下一把火，是曹兵惧怕我汉军之力。好啊好啊，孔明先生你安排吧。其实刘备也没别的主意，反正我这有卧龙呢，得一可安汉室天下，现在我得这一位了，我就指他了。诸葛亮没有办法，诸葛亮马上升做大堂文官，孙乾简雍糜祖糜芳，武将关云长张飞赵云，小将关平刘芳周仓，就这些人，大家参见主公，参见军师，分立两旁。刘备刘玄德站起身一抱拳，诸位将军列位先生，现在曹操大兵已至，请孔明先生派兵遣将。嘿，诸葛亮心说，您说这话很简单的啊，请孔明先生派兵遣将，把这责任推到我身上了。诸葛亮说，众位，曹操大兵50万，兵发江汉，人马已至博望，现在新野县不能待了，小小弹丸之地，如果曹操大兵来了，就会把新野县踏为齑粉。众位先生，我打算弃新野，带着新野县老百姓，保着主公告奔樊城。简雍先生，在，你马上带着会抄写之人，抄写告示贴在新野县鼓楼以及4个城门之内，让他们马上收拾东西告奔白河，随同主公一同告奔樊城。遵令。孙先生，孙乾孙公又往前一站，军师，你前去调拨船只，把新野县的老百姓一船一船渡过河去，送到樊城。遵令。糜祖，请军师传令，你保着所有官员的家眷立刻告奔白河，渡过白河之内，把他们平平安安送到樊城。遵令。您说诸葛亮派将简单不简单？很简单，让简雍带着兵贴告示，大家伙抄抄写写，现在不成了，曹操大兵来了，咱们赶紧够奔樊城，现在白河这儿有人接应，有人用船渡过去。说是好说，得有人写，得有人贴吧。孙乾孙公又预备船只，一条船两条船够吗？西野县都是百姓啊，扶老携幼，岁数大的，岁数年轻的，抱着小孩的，什么人没有？阔的穷的，那阔的什么都舍不得扔下啊，连个手串都舍不得扔啊。那穷的呢？穷的滴溜大溜的舍不得扔下，破被窝得抱着。所以说，孙权预备船只也很复杂。糜祖、糜子仲送官府这些家眷还比较省事儿。那么官府这些家眷呢，有人伺候着，有当兵的伺候着，中军官带着人伺候着，往上一搬。这些文职官员该干的事全去做。然后诸葛亮伸手把令箭，众位将军，现在我孔明要派将了。关云长听令，走。关将军，给你1000人马，带着布袋，1000名将，带着关平，带着周仓，马上够奔白河的上游，用布袋装上沙土，坐上蓝坝，把白河的水截到上流，囤积起来，等到夜里3更天，听见下游人喊马嘶，曹操败兵到了，你马上指挥兵将把沙袋去掉，放白河上游水，水淹曹操兵将，等大水冲下来之后，你胯下马掌中刀，带着1000人马杀上前去，给我大杀大砍曹营兵将。遵令。关云长现在服了，服诸葛亮了，年纪轻轻有本事，1000兵布袋到白河上游，让兵装沙土，然后做成拦坝，把水拦住， 等到夜里三更天以后，听见下游人喊马嘶，人叫唤，这马嘶鸣，知道曹操败兵在这儿的，把这沙带去了，把水放下来，然后指挥一千兵杀曹操兵将。关云长接过令箭，诸葛亮伸手拔第二支令箭，张飞听令三。三将军，我给你一千人马，到白河柏陵渡口，柏陵渡口水浅，而且水势缓慢。我估计曹营兵将到了新野县之后，被我一把火烧的，只能够奔白河。柏陵渡口水浅，水流缓慢，曹兵必然在这熄火，由打此处渡过河去。等曹操兵将到了河中，上游水下来了，三将军，你指挥一千人马杀上前去，大杀大砍曹营兵将。遵令。张飞接过令箭，心中高兴，看着诸葛亮，火烧不旺，我现在要放一把火，我们瞧瞧。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诸葛亮伸手拔第三支令箭，子龙将军听令三。子龙将军，给你2000人马，分为四队，等新野县老百姓撤离之后，你带着2000兵，拿着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在所有的民房铺面房上撒满了，就等待放火了。然后把南门、西门、北门外头各自埋伏500兵，让他们准备了火箭，等到夜里出京，狂风大起，往新野县房上射火箭，一把火火烧曹营兵将。遵令。慢，子龙将军，到时候你把东门打开，东门这儿不放火，你带着500兵将埋伏在东门之外，让1500兵放完火箭之后集合在东门外。曹睿的人马在新野县之内被烧，一看东门这儿没火，他带着残兵败将逃出新野，出东门之后，你在后边掌中枪2000人马上前追杀，使曹营兵将溃不成军。遵令。赵云接过令箭往后边一退，诸葛亮伸手把令箭，糜芳、刘封听令三。三，你们两个人给你们2000兵，1000兵打红旗，1000兵打青旗，埋伏在雀尾坡，等曹操大兵到了，你们两个人指挥这2000兵将分为四路，红旗举者向左走，举青旗者向右走，迷惑曹营的兵将，等曹操兵将杀过来之后，到新野县遭了一把火，赵云、赵子龙将军把火放完，追杀曹操兵将，你们两个人分兵截之。遵令。小将刘封跟糜芳接过令箭，带着2000兵准备到雀尾坡来迷惑曹操的人马，这叫诱敌深入，疑兵之计。诸葛亮看了看刘备，主公，人马已然布置好了，让中军官预备一桌酒席，在雀尾坡附近高山之上摆上酒宴，你我君臣在山上观火畅饮，好啊。刘备眼睛都放光了，嘿，你说我白着急，孔明先生这一排兵排将，我到那儿一喝酒，我瞧着放火，这多好啊。当时刘备、刘玄德可不知道诸葛亮心里想什么，诸葛亮也是出于无奈，所以有人责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回溃不成军，那这件事分怎么看？诸葛亮出山之时也没估计着曹操大兵马上就到了，也没想到刘表就死了，也没想到刘琮归降，而且没想到刘备、刘玄德借这个机会还不得荆州。说诸葛亮聪明，随机应变，见景生情，再聪明的人面对突然的情况也不好办。就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之下，一把火火烧鄱阳坡，二把火火烧新野县，诸葛亮已然很了不得了。大家伙分头准备，书好说。所以刚才我说刘备了，你说刘备这真的仁义假的仁义？如果真仁义，他不应该得西川， 到点把刘璋轰走了。你说他假仁义，假仁义不能落下仁义之君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人在社会上就是这样。说我们行话，兴家间赛神仙，说这人太假了不行，太真了也不行，反正你跟爹妈得是真的，最好跟媳妇儿跟丈夫也是真的啊。当然你在工作当中，在行商当中，也不能全都是假的。首先一个，以真诚待人，但是手段之中确实也不能完全都是真的，完全真的您这买卖也就别做了。所以说如何理解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说您说我们说书，书是假的，力气是真的，75了，我到这一抖贪天喝反，随着张飞您准给我啪啪这儿，对不对？对，力气是真的，这书呢那是罗贯中先生编的啊。其实历史上没有火烧博望坡，也没有火烧新野县，但是罗贯中先生把这两把火编得栩栩如生，让人们佩服诸葛亮。全都布置好了，咱们单说大将曹仁，曹仁曹洪带领一支人马先行军，因为曹操分兵五路，头一支人马10万大兵，都督曹仁，副都督曹洪，那是曹操的叔伯兄弟。二队人马大将张辽、大将张合，三路人马夏侯惇、夏侯渊，那也是曹操的叔伯兄弟。四路人马于禁、于文泽、李典、李曼成，曹操亲统10万大兵，先锋官大将徐出举、中堂3000铁甲军，3000人马跟着大将徐褚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天到黄昏才能放火呢。那么现在曹操兵将到哪儿了呢？正在中午5时，11点到1点，大将徐褚、许仲康指挥人马都到了九尾坡了。胯下马掌中双刀，带着3000兵将，唰唰唰往前走，挺快。您想他横啊，后边50万大兵呢。我这3000铁甲军本来我就有本事，胯下马掌中双刀，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下边曹仁、曹洪，一直到后边曹丞相，50万大兵，谁敢抵挡啊？所以熊赳赳、气昂昂，掌中双刀，带着3000铁甲军，唰走得挺快，到九尾坡了。报，何时兵跑？启禀将军，前边发现伏兵，带我看来。威纳腾天往前边一看，这边有兵丁，军中号牌一个汉字，这边有兵丁，军中号牌一个汉字，这边打红旗，那边打青旗，这边往这边走，那边往这边走，这边往那边走，那边往那边走。许褚这么一看，疑兵之计呀、啊，我不注意，我比夏侯惇聪明，我不上当，我不上当，我就不能进火堂。来呀、啊，中军官，站。替我押住3000先锋铁甲军，带我前去找都督曹洪。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Thank you.